2017年称颂白图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11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政党团体联席会议参加者向美利坚合众国发去的公开信。